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的新闻简报。观塘月华街冧露台意外，涉嫌雇用非法劳工的男子晚上获准以10,000元保释，下星期一翻警署报到。警方说这名男子是露台清拆工程的监工，昨日下午到警署自首。警方晚上将他带到深水埗钦州街一个单位逗留大约20分钟。意外中两名受伤工人情况分别是危殆和严重。一名39岁男子被地铁车门夹伤，晚上8:30左右，这名男子在九龙塘站上车，列车开动之后被发现右边膊头被车门夹住，列车驶到石硖尾之后，伤者由救护员送往医院。九铁下个月2日起推出8送1车费优惠，主席田北辰估计大约60%东铁乘客可以享有相等于12.5%的折扣，预计收入减少大约1500万。他指出高铁要向外举债，又要准备将来上市，票价要有清晰厘定机制，直接减价会影响公司的形象。田北辰和民主党成员开会，立法会议员郑家富在会后引述田北辰话，正同地铁研究合并两铁票价，又为需要转乘的搭客，几个月后有结果。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回应建议为失业半年人士设立失业援助金的时候表示，十分关注失业情况，综援检讨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的是更加针对性地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包括失业人士。他又说，综援计划正为有经济困难的失业人士提供基本所需的安全网。截至上个月底，有37,000多名失业人士领取综援，占全部领取综援人士大约14%。房屋署改善和谐式公屋晾衫设计，宣布由今个星期四开始，容许全港180,000个呢类公屋的住户自行聘请承建商，在客厅外墙指定位置安装4款晾衫架，包括装设1-2条不锈钢通，或者用绳索来晾衫，改善目前在厨房对出晾衫可能被油烟机影响的问题。不符合规定的晾衫架必须在半年内清拆。在台北，国民党质疑陈水扁总统指美国是台湾的靠山的讲法，又要求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举行记者会解释今次美国之行的结论，以及美国是否愿意做台湾的靠山。国民党团指蔡英文向美国国会议员解释陈水扁的讲话，但是就不肯向台湾的立委解释，他向美国朋友报告但是就不向台湾民众报告的做法值得深思。另外，总统府发言人澄清，陈水扁向洛杉矶一个基金会发表录影讲话的时候并没有说过美国是台湾最稳定的靠山。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亦都有局部地区性骤雨，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星期三同星期四展望持续天晴，亦都有局部地区性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9.4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家姐啊，BB 吃哪隻奶粉好啊？ 梗是人奶最好啦，人奶营养就最啱 BB， 佢哋食咗会聪明啲同埋健康啲。 哦，我明啦，母乳喂哺，健康人生第一步。 想知多啲，可以致电卫生署热线，电话系29618868，或者浏览卫生署嘅健康地带网页 www.info.gov.hk/healthzone。 太阳计划2002。 幼儿青年音乐会演出歌手陈冠希。宣言之， 我只是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 陈小春， 这样是对我的下个目标，我为了什么一直绕啊绕，平时以为都我当初爸爸走，我开心丢丢丢丢丢啊。 八月二十四号晚上七点半， 黄竹坑运动场。 为了配合将军澳区的发展，地铁将军澳支线已经落成，还会在这个月的十八号全线通车。区内的巴士和专线小巴服务已经在八月初开始陆续有一连串的改动和调整作出配合。想了解公共交通服务的最新资料，可以致电运输署热线1878218，或者浏览他们的网页www.info.gov.hk/tb。 Sunlight to moonlight, reflections of my life. Oh, how they fill my eyes. The greetings of people in trouble, reflections of my life. How they fill my eyes. All my sorrows and tomorrows take me back to my old home. All my A bad place, a bad place. 今名叫做 Reflection of My Life， 佢哋系妈妈嚟，欢迎你嚟到夜妈妈与夜爸爸。 我哋继续 系啦， 黑色星期。 如果你啱啱扭开心机嘅话咧，嗱，首先呢度咧你知噶啦，系嘛？你知道你听紧咩电台啦，唔使讲啦，系嘛？好，咁啊嗱，今晚咧有阿彭晴啦，有阿云海啦，同埋有 Jason 曾时贤嘅。咁啊，云海咧头先喺头嗰12:30至1点咧已经讲晒所有嘅 UFO 嘅讲啦，所以而家系冇得听噶啦。 唔系 咁啊， 头先嗰单几千人、几千万人睇到嗰单， 唔 系嗰啲飞碟， 我都惊讲唔晒，因为咧其实头先讲到嗰、那个。即係成十幾個省份幾千萬人見到嘅嗰個目擊個案咧，咁、後來咪有個 UFO 專家將個嗰個距離啦、個角度去測完之後咧， 計咗 推計出嚟咧，嗰個物體啦，個蚊香型嘅發光嘅 UFO 咧，就可能直徑差唔多達到176里咁直咁長啦。咁但係後來咧，其實仲有啲個報告咧，係令到呢件事咧係更加撲朔迷離嘅、因為咧、其中一啲個報告咧係例如喺河北省嘅保定啦，咁、保定其實是一個完全係只是一啲唔算係城市，甚至一個比較鄉下，係好多個古蹟、好多個廟宇一個地方嚟㗎。咁當地好多居民咧見到嗰個同樣啊，因為最奇怪咧，今次事件點解咁有可信性？就係無論係任何階層，包括可能係政府官員，包括係市民，包括係農民，所形容出嚟嘅 UFO 咧，都係一樣嘅，都係嗰只咁嘅形態。但係咧，嗰、那個保定嗰區嚟河北省啊嗰啲人去見到嗰個 UFO 嗰個情況咧，其實都係一樣係嗰只 UFO、啊。但係點解啲人會諗引起一啲嘅奇怪嘅地方咧？就係、是、個時間上咧有唔同。 佢哋見到係咪？因為飛到去嗰度咁上下，所以見到啲時間。 嗱係啦，因為咧原本咧，大家計翻嗰啲條數，例如可能喺北面嗰啲人咧，首先應該見到一路由東向西行噶嘛， 因為 去到四川、貴州嗰啲咧，已經係去到10:00至11:00一路目擊嗰架嘢一路飛噶嘛。咁但係喺保定嗰區咧，即係喺河北省嗰頭嘅地方咧，嗰啲農民同埋啲市民咧喺街度一路望住嘅時候咧，嗰架嘢咧係喺下晝嘅6:50開始咧見到嘅， 咦？即係日夜之間，黃昏時間喎、 啊。咁即係話佢嗰個時間性咧係有少少唔同咗、即係同埋嗰個位置性亦都唔同咗。咁可之後咧，有啲人其實有少少驚啦，即係覺得喂，其實係咪嗰隻所謂176里嘅嗰隻蚊香型嘅 UFO 係、咪其實唔止一隻？ 係咯，可能有兩隻， 可能有 可能 係 每個地區一隻， 可能有每個地區一隻，因為你唔同嘅地方。 如果每個地區一隻，真係好勁喎！嗰度 嗱，真係你唔知、 完全唔出奇㗎，佢整得一隻嚟。其實可以整20隻嚟都得㗎， 係冇錯冇錯，同埋個形態去到後尾就完全係即係去到西面完全消失 嚇，同埋佢哋係可能係靠磁場嘅、可能係彈嚟彈去嗰啲，即係靠磁力嘅，或者係嗰啲即係嗰啲咩入咗去第二個時空嗰啲黑洞， 即係好似蟲洞理論咁樣 嗰啲地方， 即係去到就去第二個空間咁樣，即係可能佢我哋覺得距離好遠，可能佢只係一秒鐘就可以去， 係咯，佢可能覺得根本喂。我哋去咗一陣啫喎，係你哋過咗10年啫嘛， 係啱。咁但係咧呢一件事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咧有一班嘅科學家啦，其中一位咧就係、呢個中國科學院嘅雲南天文台嘅職員。咁啊，張生啊，我唔想講個全名啦，張生啦、啊。咁當時佢亦都講翻一個喺原來喺呢個1981年7月24日出現呢個集體咁多地區目擊個案一隻蚊香型嘅 UFO 嘅時候咧，佢先至講翻出嚟有啲 case， 即係佢係其中一位講翻出嚟 case，就原來咧喺1977年7月26日啊，都原來佢當時咧就喺成都嘅，就喺四川省成都，咁佢係夜晚係乘涼嘅啫。咁當時佢係周時戴住個望遠鏡，因為佢天文台工作噶嘛，喺雲南省。咁但係佢就慣性地攞住個天文台嘅望遠鏡，即係唔係天文台望遠鏡，即係手上望遠鏡就係望星體嘅。咁當時佢係望到咧喺個月球嘅附近咧嚇六點幾嘅時分咧，亦都係當時係佢其實係最早期嗰班人見到啦。就原來佢哋亦都係見到一個物體啦，之後以一個光圈嘅形式咧開始圍住一個光體喺度轉。 哦，咦！即係1977年已經有呢個蚊香型嘅物體， 冇錯啦， 第一次。 不過可能當時望天嘅人係少，因為你知道啦，佢77年嗰陣時 啱啱 動亂完結嘅時候啦嚇。即係動亂完結啦，冇乜人可能真係會望天。咁、那個天文台嘅職員咧，要望嘅時候咧，其實當時佢望嘅原因咧，唔係覺得係咩 UFO 嘅事件嘅，佢覺得咦，喂，應該有一個天文現象出嚟喎，咁樣佢就想留意呢個天文現象，咁就想叫即係睇同埋 mark 低，亦都係啦，即刻攞張紙出嚟 mark 低。佢哋原來全部好興嘅 mark 低時間、地點、位置、東南西北、角度，咁啊完全係 好專業， 好專業 嘅，即刻隨手就時間、人物、地點， 即係掉佢喺邊度都可以 mark 到呢啲咁樣嘅資料。 即係咯，係中國大陸啲人係好醒嘅。咁當時呢個專家亦都。 覺得喂，我係應該再揾埋其他人一齊，咁就叫埋當時喺成都嗰啲乘涼嘅人咧一齊上去睇，因為佢有個很好嘅諗法就係、是、話，如果我而家用個望遠鏡去睇嘅時候咧，可能我有主觀嘅。嘅感覺 概念嚇，要埋其他人睇下睇唔睇到，又係同一樣 集體一齊去睇，之後再講翻 mark 翻啲人睇到嘅嘢，完全同1981年嗰單嘢係吻合嘅。 哇！ 咁即係其實都幾 confirm 嘅， 幾 confirm 係真係出現過不明飛行物體，咁就唔知道係唔係真係有外星人喺裏面啦。但係就 但係咧呢件事 可能係都好似地球嗰啲，我哋派啲無人駕駛嘅 飛船， 啲飛船去到水星啊，而家仲去緊嘅嘛，一路係去緊啲即係銀河系 啊， 火星咁一路去就係無人駕駛嗰啲，佢哋都有呢啲。 但係咧，我想講咧，其實呢件事咧。引發到我咧，其實將兩件事咧，你去比較嘅，比較咩事咧？咁我就 mark 低咗咧，我驚我讀錯。咁其實咧，中國有個古籍咧，係一個古籍啊，就係叫做《十遺記》嘅。 咩叫古籍啊？ 即係一個古籍係講緊係二千幾年前嗰啲嘅中國嘅古文獻啊。 OK， 咁就講述一單 case 咧，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啦就同呢個喺中國。歷史上甚至係 UFO 界歷史上啦、少有見到裸形嘅陀螺形咁樣，即係蚊香型嘅 UFO 嘅形態嘅飛碟咧，係好似嘅。而嗰、那個呢、這個十遺記咧，一個中國嘅古典文，即係一個記載咧，係記載乜嘢咧？係記載當時秦始皇嘅一次經歷嘅。 啊 ，OK， 咁呢個秦始皇經歷咧，我睇完咧。我就覺得好驚嘅，因為點解咧？佢當時我就唔讀嗰個原文啦、啊，即係佢其中一段咧就係話佢哋當時秦始皇係遇到一班嘅民族啊，嗰班民族咧就係成裸舟而來嘅，一個裸形嘅船而出現嘅。OK， 咁啊呢個係記載咗噶。咁而嗰個裸形嘅船可以點咧？可以沉喺個水裏邊，係唔會啲水入到去啦。而佢可以 潛艇咁樣， 潛艇咁嘅。但係佢話如果要喺天空度飛咧，可以係一日裏邊行一萬里啦。但當時講嘅 古籍係咁記載， 古籍係咁記載嘅，係《十遺記》裏邊記載，係講秦始皇當時見到嘅嘢。咁而秦始皇當時咧就話啦，佢當時嗰班人裏邊咧有一班，即係嗰個裸舟裏邊有一班嘅民族，嗰班民族係出嚟同秦始皇傾過偈嘅，即係記載喺嗰個古籍裏邊。佢傾過偈之後咧，當時嗰、那個嗰班民族仲要同秦始皇講，講埋俾佢聽呢個天地係點樣嚟、點樣開、點樣係形成呢個宇宙萬物係點樣開始。而當時秦始皇話佢覺得佢自己好似親眼見到咁樣。 咦？點解佢話好似親眼見到？ 即 係 可能佢 講到， 可能佢帶咗個少少嘅模型嚟表演一次俾秦始皇。 我就覺得似咩咧？我覺得似可能係一個電視機。 嗯。 佢播俾佢睇一個火山爆發啊，或者點點點，可能 即係可能佢而其實係。去咗三千年嘅時候，就去翻遠古時代， 再睇翻個， 再睇翻即係時光倒流嗰啲咧，係 啦， 去翻以前俾個電視機就係三千年有嘅嗰個 model， 係 啦，冇錯， 就俾秦始皇睇， 冇錯冇錯。 哇，如果係咁啊，真係好誇張喎！ 咁而當時咧，佢即係秦始皇睇完之後咧，佢當時嗰班人形容為咧，呢班嘅裸舟裏邊嘅人咧，係講埋好多佢哋完全係未聽過嘅世界各地嘅一啲。天然現象嘅事等等等等，而甚至咧後來有啲人話咧，當年點解秦始皇話要派人去攞仙丹長生不老咧？ 就係 受到呢班人嘅影響啊！ 就係想睇而家嘅世界係咪？ 或者係佢可能覺得，因為呢班人佢哋可能擁有一啲科技係可以長命啲，咁可能秦始皇會覺得係 rule 呢個世界就更加耐 啲。冇錯，但呢個係歷史記載。 但係咁可能真係佢哋嘅一分鐘就係地球嘅，即係可能係 幾十萬年、 二百萬年咁樣咧。咁佢每一個星期嚟，哇！你哋已經進化咗100年咯。每一個星期，佢哋嘅每一個星期就等於哇！咁佢嚟每個禮拜一個 weekend trip， 就見到哇！地球已經上月球咯，美國辦唔知真定假啦。 呢個四個星期頭先講啦， 你唔好成日攔住美國啦 ，Jason。 唔知真定假啦，即係對我嚟講就。 啊，即不过可能咧，就系嗰班星球人会唔会系即系俾咗一啲智慧秦始皇，所以佢就做咗呢个秦始皇嘅即系领导啊、兵马俑啊嗰啲等等咧。 唔知道，但系个问题系、 啊，我觉得埃及呢啲系会有 都可能系啊， 远古 嘅。 你讲起埃及，我突然间要醒起一样嘢，因为点解咧？研究。我真的覺得今天是講得一個 case 咁 少， 咁啊 good 噶啦， 唔好啦，我哋講埋第二個 case。 我哋上面話唔好俾飽飯啲聽眾， 唔好唔好唔好。 哇！啲電話聲嘅， 唔係咁，我想講咧就係其實研究1981年7月24日呢單 case 嘅同時咧，其實有啲人形容頭先你講埃及點解諗起一樣嘢就係、是，啲人就研究緊一個地球嘅 可以話一個地理位置咧係幾奇怪嘅，因為咧喺嗰個七月二十四號嗰單 case 嘅發生嘅時期咧，即係當然咧喺中國南部北部都好多人目擊嘅個案啦。咁最集中嘅就係四川啊，康藏高原啊，即係嗰一帶嗰個位咧，嗰個位咧就係地球嗰個北緯三十度嚟嘅。咁啲人就其實咧都覺得啊，即係呢個係研究中意研究靈異嘢嘅人都會覺得嘅就係、是。北緯三十度咧，所有經過嘅地帶咧，都係比較奇怪嘅，包括乜嘢咧？ 北緯三十 度，係你如果 即係百慕達三角洲又喺北緯， exactly 就係啊。 其實咧，百慕達三角洲其中一啲嘅位置咧，都係喺北緯嘅三十度啦。拉到去中國，例如目擊嗰啲 UFO 個案嘅地方，都係喺北緯三十度啦。而長江上下， 可能係喺嗰度， 係啦，都係北緯三十度啦。埃及个金字塔同埋狮身人面像都系北纬三十度啦，经过个撒哈拉都系三北纬。 即系外星人咧，我就觉得咧，外星智慧就好，即系好肯定有我自己吓，我即系代表我自己嘅立场。咁佢哋其实真系埃及人，真系绝晒种嘅，可能佢哋真系移民咗去第度。 地球下 真系可能我哋地球嘅日子咧，系同佢真正嘅宇宙嘅时间系完全唔同噶嘛？佢即系宇宙嘅另外一边，可能系、即系佢哋系行得慢啲或者行得快啲嘅。睇下我哋即系佢翻到嚟嗱，俾你整个金字塔啦，我可以话埋俾你听，五千年后都唔会有人知道你呢个金字塔系点 整 嘅， 系。 所以好有咁嘅可能性咯，真系。 同埋所以而家中國其實仲有幾多人？ 天外星人今晚唔該你嚇，今日帶 Jason 遊一周嚇，咁可以第二日翻嚟話俾我哋聽。 但係我跟住我翻去三樓，我同大家講就癲嘅，喂拉佢啦，終於有機會整走佢。 转世给女儿，她将会得到对爱，不怕难度。 彭玲，彭玲，上海宝贝。UFO 究竟有冇喺上海出现过咧？云海，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 未知，未知 讲， 或者系揸唔知。 咁我要趁快啲少少时间，仲有一两个字咧，要讲埋一个另外一个喺华北平原 case。因为呢个 case 咧就系发生喺1990年嘅7月7号。咁呢個 case 呢就係、是、主要集中喺江蘇省、安徽省同埋山東省嘅邊界嗰扎嘅鄉鎮同埋城市裏面發生嘅、 嗯、 即係唔好話發生啦，即係目擊到啦。當時當然目擊嘅人數冇上一次81年嘅7月24号咁多啦， 即係有成千幾萬人睇到 裏面呢一次呢就係、是、你我覺得可能係幾千人見到啦，類似咁嘅情況、嗯、就係、是、呢個交界上面嘅每一個城鎮都有，即係直情喺嗰個每一個城鎮嘅啲人係企喺個街度睇嘅。點解咁樣睇法呢？就因為當時咧出現嘅 UFO 情況咧，亦都係好獨特，亦都唔係好似而家啲所謂美國嗰啲一架飛碟飛過咁嘅一個銀色嘅盤咁樣，唔係咁。而係當時點咧？其中我揭開一個檔案啊嚇，揭開一個 其中一個就嚇啦， 一個嘅中學嘅喺江蘇省嘅一個。太平中學的一個教師，當時他寫了整個 report 出來的，因為當時他呢就是即因為7月7日剛剛那時他放了暑假、 嗯、 那就落在江蘇省那邊的田間呢就去工作的，那一路耕田的時候去到黃昏的六點幾、 嗯、 那一路耕田一路耕田，因為臨尾即他即你知道當時中國人都是很興的嘛，即你可能放咗假咁啊，翻到鄉下自己一班嘅同鄉咁樣耕田啊，做嘢咁樣傾偈咁。當時耕耕下田咧，其實係有啲同鄉突然間話：喂，睇下喂，六點幾當然即係中國嘅北邊嘅黃昏六點其實都係好光噶嘛。咁、 嗯、 佢、 嗯、 見到咧喺太陽即係仲未落山之前，即係仲係好光啦。附近咧有一啲嘅一閃嘅好光嘅星啊！嚇、嗯，佢嗰陣時啲農民見到，咁、嗯、當時即係佢哋嗰啲農民覺得好奇怪，因為從來未見過啊嘛，耕咗幾十年田。 喂、嗯，同埋喺太陽隔離啲光得過太陽都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都好光， 好光，冇錯。咁當時咧佢就望啦，咁、那個教師因為在場啊嘛，咁啲農民就問：喂喂喂，邊個教師？咁你可唔可以睇一睇呢個係咩嚟㗎？咁、那個教師當然就望一望上天，如果係喎，點解個太陽嘅右手邊咧有一嚿？好似係佢覺得係形容一個黑色雲咁樣一個物體嘅，嚇、 嗯、 咁、 嗯 啊、但係呢個問題係咧，成個天嘅當時形容咧係全部係冇雲，係藍天碧海嘅。 突然間有個黑色嘅 黑色嘅雲就喺太陽嘅右手邊嗰個位置咧，咁係喺度。咁而嗰個位置嘅附近咧係有一啲嘅好光嘅星喺度。咁當時呢個醫生呢個教師啦老師仲喺度諗緊啊呢個咩星座咩星體咁光咁奇怪，仲要落喺咁嘅位置。咁佢喺度數，佢又數，佢自己淨係數嗰幾點嗰個星咧，嗰扎星咧，佢數到有16點星喺度，16個星喺度係好光。咁佢其實都係迷惑緊嘅，因為佢自己都估緊係咪即係咪一個星座或者星體咁樣。咁佢當時就嗰啲農民仲好有少少驚。 7月7号啊，你 七月七號冇錯，1990年嘅7月7号。 哇！ 咁於是乎咧就嗰班農民就問嗰個老師就話：喂喂，我哋好驚，我呢個係唔係天然現象嚟㗎？係 咪牛郎織女相遇嗰啲啊？ 咁唔係，咁人哋農曆話呢個犀利。 唔係啦。 咁咧之後咧，嗰個老師就即係個老師其實心裏邊都覺得驚驚地，就不過就話啊，可能都係天然現象嚟嘅咁樣。但系咧，講完之後咧，佢繼續面望嗰個天啦、啊，想研究清楚。 變形開始。 咁唔係你其實講咧都少少遲，因為咧佢之後形容即個 report 寫翻出嚟，佢之後就覺得冇可能係天然現象啦。因為點解咧？佢、哋因為成班人已經放低曬啲鋤頭咧，喺度望嗰 part 嘢啦。咁、一路望咗16個發光點嘅時候咧，係分布喺唔同嘅位置，一堆咁樣啦，16個發光點。佢、每隔兩分鐘咧就多一啲嘅發光點。佢哋一路坐喺度數，由16粒開始數，突然間出現咗18粒，之後去到22粒， 即係一定唔會係雀仔，一定唔會係蚊， 係停留嘅。 哇！ 之後去到29粒， 如果你坐喺度咧，你喺度有份數嘅時候，我諗個心都幾寒啊！ 數到點咧？數到係喺32粒嘅時候咧停止咗，即係話喺32粒嘅位置咧。就係、是、一粒係掛喺度嘅， 有 formation 嘅， 係啦，冇錯啦， 有形 態 嘅， 係啦，嘅32粒嘅星體，之後就係掛咗喺個天空，係喐都唔喐， 是很光，光到他們形容為一個你只覺得望一個星座都沒那麼光的，就是在那個太陽的右手邊的雲黑雲隔離。 那即是當時太陽已經落了山了， 不是未落 山，可能他們停在這裡吸太陽能。 不知道，這個不知道，但是後來呢，即是不單止是那個區域見到，不單止這個老師見到，咁由喺江蘇邊境嘅城市同埋山東嗰個曹縣同埋善縣咧，啲人都見到嘅時候咧，嗰啲人形容嘅角度唔同嘛，因為嗰個位置係即係其實望住如果嗰個飛碟一紮嘅沙二粒嘅星體啦，咁其他唔同嘅報告都係翻嚟嘅話，都係由十六號開始見到嘅啲人，慢慢變多變多變多變咗沙二粒，但係咧原來喺某啲嘅城市望上嘅角度咧，奇怪喎。原來有些城市望到的角度是一隻蜘蛛來的，即是32粒的點砌出來是砌出一個蜘蛛形的，而在另一個山東的邊境望上去、他們說形容是一個鷹形的，即原來在不同的城市望到的32點 我都有 是有圖案 的即是立體的，原來咁即係嗰啲人其實一路都好驚，因為你唔知道佢點解你無端停留咗咁耐。咁啲人一路喺度等，一路喺度等。咁佢哋話形容咧，由開始由白光去到黃光，去到藍光，去到綠光，係會變。仲要有啲地區嘅沙二粒星咧，係會走位嘅。一路可能呢個位去到嗰個位，嗰、那個位去到呢個位，將可能砌啲唔同嘅圖案。但有啲圖案佢認唔到嘅、有啲認到係個蜘蛛，有啲認到係個鷹咁樣。咁去到後來就去到差唔多九點幾嘅時候咧，呢啲。嗰沙二粒星咧，就慢慢開始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到差唔多去到十二粒嘅時候，就完全冇咗，一 紮 冇咗，係啦。 其實我覺得呢動作咧，即係有咁多嘅記載啦，喺唔同嘅國家有咁多 UFO 嘅記錄，有咁多 UFO 嘅相片，有咁多人嘅目擊，係嘛？其實我覺得即係某程度上。是一些外星人可能即是他们成日都 send 一些东西下来话给你们地球人听、其实有我们在这里的、你们还未信啊好啦再整些图案。 表演一次 我还不信啊嘛得啦咁飞两只去墨西哥。我还有得怀疑飞就去犹他。咁再怀疑啦好啦咁在香港大屿山那里上面都飞两只过。即可能他们是有不同的国籍的。 UFO 系啦，即系呢个系中国籍嘅，就系嗰啲系英国籍的。 咪即 系 可能佢哋系真系喺宇宙嘅无限嘅北面飞过嚟嘅、有啲就喺无限嘅南面飞过嚟嘅、全部系即系唔同类型嘅、都系想话俾你哋听，其实有 UFO 或有外星人嘅、但 系 咧 有外星嘅智慧咯， 系冇错。但系其实呢个 case 咧，仲有少少后著嘅，就系点咧？即系呢个江苏安徽山东省交界呢个华北平原嘅地方。過咗呢三十，即係見到見證咗呢三十二隻佢哋形容飛碟群啦之後第嗰晚，因為當時咧，其實天文台嗰邊所有嘅天文台都話咧，一路都係天晴噶啦，一路都係天氣晴朗。點知去到呢目擊嗰啲32隻 UFO 嘅點光點之後嘅第二日開始 落雨， 嗰個地區嗰三個交界位嘅所有地方，所有整個華北平原。是連續落了兩日的狂風大咒雨，包括行雷閃電，包括雷電，包括暴風，兩日。 為什麼那個天文現象突然之間會轉變得這麼厲害呢？ 沒有人解釋到。 即天文現象我又覺得即可能是即不關事的，是吧？ 他們自己在那裡 扔 這兩件事去估。 我又覺得他們沒可能控制到天文現象，係嘛？即係可能佢唔會話整個地震俾佢咧。而家咁， 我又覺得咧，未必唔會嘅，因為咧，就算我哋而家認識嘅英國同埋美國政府，都其實做緊一啲嘅 project 咧，係叫做影響天氣嘅系統。 嚇！但係佢哋温室嗰啲已經失敗咗啦。 但係如果以佢哋外星人嘅智慧，會唔會其實即係我個 point 係佢哋做完呢個色路俾大家睇完？再整多場 風即是話增加呢件事嘅懸疑性，你信唔信我？哦，落場雨俾你睇下，睇你即係增加嗰個神秘感。 即係當然你可以獨立去睇啦，但係咁巧就係原本係報嗰個地區完全係晴朗嘅，但係而家即刻第二日。 我諗如果我成日都話，即係我成日都話，哎呀，佢接我上去好。我諗如果佢真係有一日真係接我，我諗 你去唔去啊？ 我諗我條褲濕曬 。你係想嗱？佢話佢今晚揀中你， 因為佢可以佢即係你聽過啲以前啲個案咧，佢話你俾人老咗上去。實驗嗰啲人咧，佢會整開你嘅眼， 挖個眼球， 跟住而家你好似視力矯正嗰啲，咪射一支 laser 光落去嘅，你咪唔好喐啊！你嘅眼球，一喐咧側邊就紅噶啦，咁樣噶嘛。咁佢可能佢話係即係撐開你嘅眼，跟住篤支針入去噶嘛。 咪 因為望住支針插佢先， 咪有個 case 研究你知隻眼係有咩做？ 有個以前美國有啲俾人捉過，即係叫 Connect T 啦，即係捉過上去，即係老走咗嘅。 個案，有個都係咁嘅 case， 幾搞笑嘅就係俾人捉咗個實驗室嗰度啦。佢係見到嗰、那個即所謂外星人咧，就撐大咗隻眼球，掹咗個眼球落嚟，擺咗佢自己手度，佢仲望到自己嘅眼球。 之後咧，我妹發過夢。 之後咧就好原本冇受傷地放翻落去，即做完研究啦。即當然佢哋就。但佢話一啲即係一啲事都冇嘅，但佢當時感覺係痛嘅， 嗯， 所以呢啲、即係呢啲佢哋講翻出嚟嘅 case 啦，所以我哋話俾人捉咗上去都幾驚。 不過呢件事咧，究竟喺即係中國發生咗，即係阿師你啱啱講完嗰個 case 咧，發生咗之後咧，究竟呢件事喺中國咧有冇好震撼性咁曝光過咧？ 其實咧，如果90年7月7號呢單咧，我就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少嘅，因為可能佢集中嘅地方個處於嘅位置啦，喺嗰三個省份咧，都唔係話咁。即係經濟政治最薄，即係最繁蓬富嘅地方咯、嗯，所以那個消息傳遞，我覺得係未夠， 即係冇乜人理啦。 我覺得但係唔係，但係我亦都頭先嘅講法啦，就係、是、因為佢哋每一個中國區域咧都有佢哋嘅 UFO 研究小組嘅，咁我覺得咧其實佢哋自己嗰班，例如可以講蘇省、山東省同埋安徽省咧，應該係一定做曬所有 record 嘅，呢個係一定佢哋走唔甩嘅，放心 的。跟住我哋收到一個 fax 係俾你嘅雲海 ，Well done 雲海，呢個係啊。寫咗啲打直嘅打橫嘅一啲嘢，叫你解曲嘅呢個係 咁複雜啊！ 係啊，佢啊，有 USA 喺裏邊喎， 係 咪啊？ 而家好敏感噶啦 嚇， 唔好再喺面前喺Jason面前再提啊！ 我哋呢兩個 case 咧，今日講到咁多先， 好啊！咁啊嗱，即係今日只不過係第一集啫。 我想有啲嘢要補充嘅，就補充咧，我哋上個前個禮拜五咪講咗啲 crop circle 嘅， 係。 咁我睇咗嗰套戲啊， 係。 咁套戲咧，我原本係想 唔好講翻聽住，我準備 我唔可以講，因為咧我話俾你聽咧，我諗我要過三四個禮拜之後咧，先至對於聽眾去講一單 case。呢間 case 咧，我就話俾大家聽，就係同呢套電影咧係完全一樣噶。 哇！ 咁即係叫我哋去睇啦。 期待期待， 因為我唔可以而家講，因為講咗會爆曬啲嘢。 各位聽眾嗱，有定定話逢星期一雲海都會上嚟夜媽媽與夜爸爸，叫做黑色星期一嘅呢個環節啦。 今日我哋只不過係揭開一少少部分 嘅 啫， 揭咗雲海嗰本字典裏邊嘅頭嗰一頁啫。 转身将我囚禁在一扇叫做等待的门里，你试过那么多新的锁，怎么就不来开启我的爱情？ Yeah, yeah.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才能让你不孤单，我不孤独，一起找幸福。当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华丽到荒芜，请放心，我还是你的幸福。可以继续付出，付出就够我满足。不相信爱情对我永远残酷，我奢望时间会为我祝福。手至少给我些帮助，就说你感动到想要哭，我想能坚持一点我的痛苦、oh,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 让你不孤单，我不孤独，一起找幸福。让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华丽到荒芜，请放心，我还是你的心。可以继续付出，付出就够我满足。我相信爱情对我永远的残酷，我奢望时间会为我祝福。 佢系张智成，歌名叫做《May I Love You》，咁啊送走咗云海，剩翻我，你好吗？我是 Jason 啦。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Help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跟你讲讲天气方面的消息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晴有局部地区性嘅骤雨啦，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展望咧系持续天晴，哇，亦都有几阵嘅局部地区性嘅骤雨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啱啱喺呢个 weekend 咧就去咗呢个 HMV 嗰度啦，咁啊。睇啲碟，咁我就買咗一隻唱片咧，就係、是、我覺得裏邊有一段嘢好有意思。咁呢個歌手咧就叫做 Lauryn Hill， 咁佢就係前呢、這個Fugees 個主音啦，個女主音啦。咁佢喺佢嘅唱片裏邊咧，佢就寫咗一段嘢嘅最尾，佢話喺佢嘅人生裏面，佢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佢發覺咗原來啲細路仔呢冇話聰明同埋唔聰明嘅分別，冇話有能力上嘅分別嘅，佢哋嘅分別呢就只有有冇機會去到接觸教育，有冇機會去到接觸到愛，同埋有冇機會接觸到機會。啊，呢樣嘢真係好啱佢講得。咁因為細路仔出世呢，即係冇話聰明唔聰明，係佢哋嘅命運問題，係佢哋嘅幸福問題。所以我覺得而家我哋生活喺香港，我哋有機會讀書，仲要係免費教育嗰只，我哋有好多嘅機會，好多嘅愛，其實應該真係珍惜。Lauryn Hill 就大碟裏面有一個 track 咧係 hidden 咗嘅，即係冇寫出嚟嘅，第15曲啊！一聽咧，你一定會知道呢只係咩歌。歌名叫做 Too Good。To be tru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Caught in the way that I stand,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I need you, baby.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lk.Don't let truth.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Lauryn Hill 今年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 其实我就觉得咧，心机旁边嘅你都几幸福噶，因为咧，首先可以免费有呢个机会入到阿云海先生个脑部嗰度，佢亦都即系免费提供咁多咁有即咁有趣味性嘅资讯咧俾你知，所以我觉得我哋应该再一次喺个心里边俾一个微笑佢，同埋俾啲掌声佢。前嗰排有人就係再同我講啦 ，Jason， 其實你都幾情緒化嘅喎，係啊，我都其實覺得問過自己，我都覺得我係幾情緒化嘅，咁啊就唔係話啲即係會嗌交嗰種情緒化，而係我好少嘢都可以令到我好開心，有好多好即係少嘢都可以令到我好唔開心。咁啊喺禮拜六晚咧做完節目之後咧，咁我走咗去一個好多時都會去食粥嘅地方，咁啊，其實都好耐冇去，都有兩三個月冇去，咁啊，好想去食嗰啲雞粥，因為好掛住喺灣仔嗰度嘅。咁呢個禮拜六咧，夜晚去到之後咧，就發覺呢個粥鋪已經執咗啦，已經唔喺嗰度啦。咁我點解會令到我唔開心？係因為我諗到啊，嗰幾位晚晚喺度煮粥、煮嗰啲咁綿嗰啲雞粥嘅伯伯啦，而家應該坐喺屋企。幾唔開心啊 Blue moon，Without love of my own，Blue moon，Saw me standing alone, without a dream in my heart,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 Blue moon, you're just what I was there for.Heard me saying a prayer for someone I really could care for.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 The Mavericks, the Mavericks. Blue Moon. 如果那几位九记鸡粥的叔叔听到的话，希望你们唔会愁眉苦脸，希望你哋早日再战江湖，继续着到呢件大陆背心湿晒，继续煮啲好绵嘅鸡粥，好正嘅猪润。因为香港经济可能会持续呢几年都系咁上下嘅，但系唔紧要，过咗今日之后咧，总之我哋又一日近咗好嘅将来。 A martial artist ha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himself.And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doing. Ye mama, you ye baba.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Me, how do do?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ring from all the city hair and golden started in your eyes of blue. Your eyes of blue. Boom, doom, d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Just begun to live. Why plan some promises? A kiss for what can we run away? We've only begun before the rising sun. Just begun. Are we really happy with this lonely game? said to me, coming back this way again,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I love you. Carpenter's Medley 啊！我哋今晚咧就试少少俾你嘅黑色星期一，不过我知喂唔饱嘅。 唔系，我哋都尽量噶啦。 下个星期我 不过真系实在啊！呢本嘅奇异电字典咧， 太厚啦， 太厚啦， 都唔知几时可以揭完。不过唔会揭完嘅、 啊。放心啊，六时有你啊，各位。 Goodbye， 拜拜。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